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每逢星期大家都很痛苦嘛，因为回来上班回来上课了 right？ 是，而且 Weekend 还要上班，今天又要上班，都好像没有休息到这样的， 所以呢只能看一些好看的人类来让我们稍微的缓解疲劳对不对？ 比如说 包括看好看的女生校花嘛，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就要看到漂亮的美女，让我们觉得舒服多了，开心多了。现在勾选呢就是要来满足你的这个眼球的欲望啊，因为我们就举办了勾选校花2025，然后 MC 们呢都有上传自己的一些 reels 来介绍给大家，或者是推广给大家来参与。而 Kristen 温阳的这一支 reels 呢，你觉得有够创意吗？ 有一点点创意的，我真的以为他们是要撞到对方，然后呢来一个接吻的概念的，结果我等了那么久，结果等的是一场空，没有撞上对方的。 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来听听看 Kristen 温阳的这个 reels 吧。 对，撞到人了。有啦，不过讲到花，我们之前勾选有办一个校花比赛，我觉得蛮值得参加啦。post 一个 post 出来哦，有可能赢到总值15000令吉现金奖哎，快去参加，不要讲了，我走了。 结果他真的撞到了我们 Astro 的另外一个员工，不是利亚佩莎。 那个员工莫名其妙，你干嘛拿花送给我吗？有这么？ 我觉得还蛮好笑嘛，蛮特别的。大家可以去到勾炫的 IG 来看看一下 Kristen 文扬的这个 reels。可是说起勾炫校花2025呢，也要注意啦，因为来临的这个星期三呢，7月23号的12点，我们就会出现在 Domestic University Kota Damansara 那边来进行我们的校花第一场的海选啦。 那当天呢，其实有很多活动呢，让你去体验的，比如说像是 AI 的拍照区啦，免费领取这个唱 K 的礼券啦，免费皮肤测试啦，还有我们会送100杯的免费饮料给你，还有送你演唱会入门票啦，等等的，总之很多好看要送给你啊！ 不只是校花的特别的一天，你也是也可以来支持的好不好？我们也会在现场呢，直接选出2位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校花，还没有来得及参加的朋友，现在够洗干，赶快呢在自己的 IG。上面上传一张美照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然后 tag 勾炫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账号设成 public， 就有机会来参加啦。 是，赶快去参加呗，小就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rippy 的欢乐世界，昨天他们就释出了他们的巡回演唱会嘛，大家赶快争取跟明白他们的票务的网站在哪里，去支持他们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马上给你今天的勾炫猜猜猜，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勾选猜猜猜。说到校花嘛，大家想到就是甜美的笑容，漂亮的女生，什么东西也是甜甜的呢？那就是我们童年。 歪歪莹莹。 OK。 干嘛？你干嘛？你质疑我？ 甜甜。OK， 你真的像这个东西一样，棒棒糖。 哦哟， 甜甜小小只这样的。 哎呦，会说话可以，怎么了？棒棒糖。 吃完了过去没有了。就发现哎，中间有一个洞，然后才发现真的是你头脑里面有洞啊，难怪头脑不见掉。跟棒棒糖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吃棒棒糖的时候哈，吃完了过那个棒子啊，它中间它的上方有一个洞的。 哦，有，我发现到吗？有。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为什么棒棒糖的棒上面会有一个小孔呢？还真的是有特别的设计哦。四个选项 ：A. 防止小孩噎到喉咙 ；B. 为了固定棒棒糖 ；C. 当作口哨 ；D.当做吸管。 我觉得应该是 C 吧，当做这个口哨吧。因为呢小孩子的东西哦，他们每次设计到都是 two in one 的，一呢是拿来吃，二呢肯定是给小孩子去玩。还不是，哎，很可怕的这个东西。没有，我发现到现在商家设计的东西是一边可以吃，然后一边可以玩，就是 two in one， 减少人口。 不是， 哎，没有，哎，商家真的很重要，做这些设计的时候要影响到小孩子。 对啊，就是给他们带来欢乐世界嘛，一边玩一边吃的感觉。而且我们以前很多那种包装的东西啊，他们里面除了送玩具之外，还有可以吃的那种零食啊、巧克力球啊，就是 two in one 啊之类的。 没有，你要怎样破坏小孩的童年？ 每次我们讲到小孩，我一定喜欢讲些地狱。 那你的地狱 了，老人。跟小孩最喜欢放些地狱梗 了。你可以好好爱护这些孩子们嘛，所以肯定我觉得是 C 当做口哨吧，可以玩一边吃一边玩哦。 真的是这个设计吗？虽然说 Broccoli 小时候确实也有拿这个棒棒糖的棒来吹气，然后会就 飞漏风的声音。 对，确实是如此，所以 C 也有可能。回来我们听听看其他的网友有什么想法吧，0169988889来 voice message 给我们你的想法。 手就勾选 Be Your Trend， 来猜中算你 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我是说勾选猜猜猜，这里呀、啊、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 A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的《眼前的歌》，王以太 Love Me Later 演唱会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 Zepp Kuala Lumpur 震撼的开唱，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来购买演唱会的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歌选猜猜猜， 脑洞大开呀、啊！今天真的在这个棒上面呢开了一个小小的洞。大家都有吃过棒棒糖吗？ Right? 有没有发现我们小时候吃的棒棒糖、哦、它这个握的那个白色的棒的上方总会有一个小孔， 有 这个小孔的设计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四个选项让你猜猜猜。 A 用来防止小孩噎着他的喉咙啊、嗯、B 为了固定棒棒糖， C 当作口哨， D 当作吸管。我相信今天大家都蛮多想法的，因为都吃过嘛。来听听 Andy 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是为了固定的棒棒糖，因为好像如果没有那个小洞哦，那个棒棒糖它就会比较容易就是好像 掉下去这样子嘛，所以它是比较稳定哦。 哎，稳定的用途，哎，真的是这样吗？ 可是如果你要稳定的话，一个棍子就可以稳定啦。如果中间突然有一个洞就很奇怪，可能真的不是为了固定咧，或者是哦，可能为了固定，它是里面开一个小洞嘛、啊、为了就是你制造前啊不是要裹那个糖上去嘛，然后就是放里面的空气出去 啊放出去之后呢，那就那个棒棒糖可以稳定了。好像例如说我们做面包的时候、啊、还是做蛋糕、啊、我妈妈是有给她不懂怎样的一个盘子，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呢就把一个保鲜膜包住它，然后让它空气不能散发出来还是什么的，类似这样的概念啦、 啊、那个是用来发酵吧亲爱的、 啊、发酵类似这样的做法。 你很弱爱、欸、 对不起暴露，我真的是没有做面包的经验。 我这个几年没有做面包的人，我在听我就懂你妈妈在做发酵的动作啊。那它压榨应该是要固定它的形状还是什么之类的。 它有一个方法，有一个做法的时候，不哪一个 step 的时候是放空气给这个面包的里面多余的空气放出来的。 那个是发酵，你很弱，或者是腌制泡菜的时候，你有做过韩国泡菜吗？ 肯定没有了， 我有做过。 你为什么会做、啊？ 我小时候真的喜欢吃，我会上网去学，然后自己去做的。 OK， 所以真的是你要去把那个水分给榨干，你就要在隔着一个盘子在上面放一些有重量的东西，可能是哑铃或者是一些石子。 哑铃 没有，就有隔起来，就让它排出它那个水分。所以像你刚刚讲，妈妈用做面包的时候呢，它是把那些面团包裹起来，我相信是要拿来作为发酵的用途啦。 是，所以跟棒棒糖一样的概念，中间有一个洞哦， 就是为了可能让里面多余的空气让它流出去、然后固定一点哦。 可是如果真的是你要把中间那个棒心里面的空气流出去、那不应该是整个糖浆是填满整个棒心吗？并没有啊，它的中心还是中空的啊、还是有空气啊 right？ 它就是让那个空气流出去吗？不是吗？ 没有啊，它的中心还是有空气的。你吃的棒棒糖，你握着那个棒，它中间是空心的， 没 有还是有空气的。 没有空气啊，你吃完之后才有空气进去嘛，你吃的时候你有吸到空气进去没有？ 没有没有，它中间还是中空的，它没有被那个糖浆给填满、所以你这个说法不成立、 因为它固定了嘛，那个棒棒糖固定了，它就没有把那个空气吸进去了、我们做之前那个棒棒糖软软这样还可以吸到空气， 这样棒棒糖男孩呢？ 什么？那个是那个团体男团啊，对对对，然后我知道 也是有一点年代的东西。 那个帅，很帅的， 那就帅很多了。OK， 所以 B 跟 C 也有可能，回来听听看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呗。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校花2025，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勾选校花2023的冠军，我叫怡柔。勾选校花2025已经开始了。还记得当时候呢，我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才参赛的，然后歪打正着就入选了。现在想起来还蛮感谢当时候的自己有勇敢一次。所以想要参加勾选校花2025的你呢，赶紧到勾选的 IG 查看报名详情吧。勾选 Beyond Trend。勾炫校花2025， 哇哦！由大嘴巴卡拉 OK 荣誉呈现的年度青春盛典，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炫校花2025收到非常热烈的报名。 收到勾炫小编私信的你，约定你7月23号星期三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在 Dom Segi University Kota Damansara 的第一场海选。 现场除了可以亲眼见证校花们的首次登场，还有 AI 拍照打卡区、广播体验区，还有大嘴巴卡拉 OK 摊位，让你 免费领取唱 K 福利。我们准备了100杯免费手摇饮料，只需显示你下载了 GoTrain App 即能免费换取，送完为止哦。 亚洲小姐2023的15强兼直播女神 Ashley 林静馨和亚洲小姐20248强兼舞蹈女神 Suzanne Lay 将担任校花推荐人，携手校花主理人 Broccoli 李伟俊、Jaden 杰登以及小童选出首两位直接晋级冠军出道夜的校花。 Let's go 大嘴巴卡拉 OK 小智唱 K 开麦啦！从8月起，学生证70级爽唱3小时，更多详情上 Loud Speaker KTV 的麦。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焦点效应，意思是人啊很容易过度看重自己，从而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度。害怕尴尬和丢脸的人，本质上来说就是自我意识太强。但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要告诉你，大胆的生活吧，你生活没有那么多观众，即使你犯了错也不要一味的放大你的错误，要学会淡化自我意识，敢敢去做就对啦。愿我们都能活出自我，不畏前行。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N-Hyphen 的 Bad Desire。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为什么棒棒糖的棒上面会有一个小孔呢？大家都吃过棒棒糖，肯定懂吗？四个选项让你猜 ：A. 防止小孩噎着喉咙 ；B. 为了固定棒棒糖的作用 ；C. 可以当成是口哨 ；D.当成是吸管。7908的朋友哈，来看看 Johnson， 你觉得是 ABCD 哪一个呢？ 这个答案是 A 啦，这个我是有听说过的，是应该是讲小孩子哦，如果吃那个糖果的时候是会很卡着的话啦，那个棒上的那个小孔是可以帮他们透着气的，这样他们就不会缺氧啊什么的。但是好像有点怪怪叫我讲到，不过答案是 A 啦。 真的是如此吗？ 我觉得那个棍子不用那个洞也会噎着那个喉咙吧，就是你一放进去的时候就是卡在那里了、 就是一根细细这样子的、感觉，还那个小孔好像也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作用的感觉，所以肯定 A 不可能吧，噎着那个喉咙、或者是有的，因为它有那个空洞在那边吧，可能你就是要按下你的肚子这样这咳咳下，可能那个气呢就把它排出去了，压出去的概念、 也许它真的是有通风的作用、 对， 这边我也收到另外一个朋友呢，叫做 Jessica， 他个人觉得会是 D， 当作吸管 啊，吸管那么小个洞、 因为 Jessica 回忆起童年的时候呢，他真的那时候吃完了棒棒糖就发现有个小洞、他就想要什么都想要学嘛、他就把可能像是一个巧克力的饮料、把那个吸管把那个棒子、放在那边当成是吸管，结果他发现也可以吸到水 很少，因为 他的小孔也是可以拿来透那个水，所以 Jessica 的童年是这样，他觉得可能是 D。 可是这个方法 也是娱乐的用途、 可是我觉得很肮脏、你知道那个棒棒糖中间那个放在外面挤久了、 啊、 很多灰尘进去了你都不知道，你这样吸进去啊，多少个亿的细菌已经在你喉咙里面。 可是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不就是所谓的加拉三短寒咩、你懂什么意思吗？ 什么 就吃肮脏长大， 加拉 三短加拉三短寒哪里 管加拉三短哪里管什么来 的吃肮脏长大了，所以感觉低的话也过得去啊。 低商家不可能设计为了就是让这些孩子吃肮脏的东西吧，所以 D 肯定不可能。 OK， 把 D 拿掉 ，ABC 给你一个正解吧。等一下、 OK， 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Highlight 的 Daydream， Highlight 的演唱会呢将会在9月27号傍晚4:30在 Ideal Life Arena 震撼的开唱，门票可以透过 www.itix.my 或者是 www.fantopia.IO 来买呗。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 马上给你正解啦。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啊，棒棒糖的棒子上面呢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孔？小时候吃棒棒糖的你应该都有发现到这个独特的设计吧。今天来猜为什么，有四个选项哈。 A 防止小孩噎着喉咙， B 为了固定棒棒糖， C 当成是口哨， D， 哎，来当成是吸管。 哎，今天大部分的听众呢都是有自己的答案嘞，有人选 A 啦，有人选 B 啦， C 啦， D 啦，没有一个是特别多人选择的。那我自己本身呢是选择 C， 当作呢口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设计棒棒糖就是给小孩子啊，小孩子吃嘛，所以一定是 two in one 的，那些商家每次设计就可以玩啊，一边玩一边吃的概念，所以 C， 我决定是 C 啊。 真的不要换 A 跟 B 吗？因为也蛮多人觉得是小孩子被噎着喉咙哦。 嗯，我觉得那个小洞没有帮助很大吧，那个棒子进去的话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B 的话为了固定棒棒糖，真的是我刚刚解释的那么多，就是把里面的空气放出去的概念吗？我觉得 C 啦，我坚持。 恭喜王婉莹今天心情很棒哦，答错了，也就是 A 呀、啊、 B 呀、 啊、C 呀、啊、B 啊。 定哦。 OK， 其实这样的一个生产专利啊，早在1930年代的时候呢、啊、就已经被很多商家给沿用了。最初为什么会在这个棒棒糖的棒上面设一个小孔，就真的是因为其实你刚刚有讲对有 80%。 哪里的？ 可是你后面讲什么空气排除就越来越奇怪。 不是这样的吗？ 确实在制造的过程中，融化的糖浆它会稍微有部分的流入这个棒子的小孔内、冷却过后呢，就有一个所谓的锚定的效应、啊，把它给这样子酸了起来、因为你想象那个物理的原理，如果今天整颗球、它是那个棒跟那个球体很容易脱落、但如果我的那个融化的那个糖浆有跟这个棒子连接在一起过后呢、它就比较难脱落、right? 就好像一个毛这样子跟它卡了起来、而且这样子呢也会减少一些商家的失误，所以可以缩减他们的成本、 原来如此， 才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市场上有说法说这个棒子呢它可以让小孩可能不小心吃了这个棒过后可以来通风，但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明的效果，所以可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原来是 B 为了固定那个棒棒糖呢、 对的，就这么简单吧。 学起来吧，大家，手就够炫，不要炫。